想不想吃药，就不想不想不想吃药。你说我哪里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，会不会这样就没人要。我不想不想不想吃药，就不想不想不想吃药、啊、我哪里都好，不需要吃药，至少自己对自己很好。一个人走过的路，走马观花的礼物，没什么惊喜，却一样很幸福。为什么